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296集，英雄救美之烤肉馆。红酒娘屋里，吴一霍正在泡茶。吴一霍好喝茶，每天变着花样泡各种茶喝，也不知道白玉堂是怎么发现他这个喜好的，让人给他弄了几种上好的茶叶来。于是吴一霍每天可算有事干了，对白玉堂也是赞不绝口。红酒娘进屋后，将俩小孩抱起来往茶几前一放，自己则是软绵绵往吴一霍背上一靠，拖着下巴看小四子。 找我问什么？ 萧良摸着下巴看着吴一霍和红九娘，他娘就经常这么靠着他爹的呀。 哎呀，原来他俩是两口子，郎才女貌，倒是很般配啊。 嗯，怎么样才能让两个人相亲相爱？ 萧良端着吴一霍给他的小茶盅正品茗呢，听小四子一句话呛得直咳嗽。萧良好奇地看着小四子， 什么相亲相爱啊？ 相亲相爱？你是说哪方面呀？ 红九娘话没说完，吴一霍回头瞟了他一眼，那意思是你别教坏人家小孩啊。 相亲相爱很多种的，不过前提呢是要互相喜欢。 哦，就是这个，怎么样才能让一个人喜欢上另一个人啊？ 萧良张大了嘴，紧张地看着小四子。 什么情况？竟然有喜欢的人了？谁啊？ 哦，你是不是喜欢上谁了？人家不喜欢你？ 怎么可能？锦儿这么可爱啊。 没等小四子说话，萧良就回嘴。小四子脸红红的拽拽萧良， 不是说我了， 不是锦儿喜欢上别人了呀？ 当然不是，一会儿再跟你说。 哦， 萧良点点头，心放肚子里了。只要不是锦儿喜欢上别人，其他的他都无所谓。于是悠哉哉喝茶。 你说的一个人喜欢上另一个人，这两人都会不会功夫啊？ 一个会，一个不会哦。 小四子这一点倒是知道的，赵普功夫很好，他爹爹就不会了。 这好办，英雄救美啊。 英雄救美？ 那可不，英雄救美之后，美人无以为报，不就以身相许了吗？ 什么无以为报以身相许？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救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就会喜欢那个人吗？ 红九娘被他人来人去绕得挺晕，刚想再解释解释，萧良就抓着小四子。 对哦，锦儿，我常听我娘说，当年就是我爹英雄救美，她才嫁给我爹的。 真的？英雄救美啊？不用问了，舅舅是英雄，爹爹是美人嘛。嗯。 这时就听外头公孙叫：“ 小四子，小四子。” 喂。 小四子答应了一声，和萧良乖乖的跟红九娘还有吴一霍告别，跑出去找公孙了。吴一霍喝着茶，不解的看一拧身坐自己怀里的红九娘：“ 你这么教小孩，不怕出事啊？” 能出什么事儿啊？哎呦，现在的小孩了不得呀，才肚子那么点大，都知道相亲相爱了。 吴一霍失笑，放下杯子给红九娘捏肩膀。刚才公孙上前院看了看，差点没被班房那些衙役气死，什么老头中风，这老头是被噎着了。 他找了个年轻力壮的衙役夹着老头用力挤了几下，老头将一颗堵住气道的花生米咳了出来，就缓过气来了。又诊了诊脉，确定老头无恙之后，公孙就回来找小四子了。小四子和萧良雀儿一样跑出来，拉着公孙的手就跟他进宫了。公孙瞧瞧小四子，有些纳闷， 刚才还闷闷不乐，这会儿怎么又兴高采烈了？这团子最近有些古怪啊。 不疑有他，公孙带着两人进宫。小四子路上还问公孙， 爹爹，九九在哪儿啊？ 他应该在金庭馆驿附近吧。 哦，也不知道金庭馆驿在哪儿，一会儿怎么找呢？ 等进了皇宫，公孙给庞妃诊脉，小四子和萧良在御花园等着。香香刚吃饱了奶，这会儿正在熟睡，两个小孩看了一眼之后就出来等了。院子里丫鬟太监们给两人准备了一些点心，也各忙各的去了。小四子见左右无人，就将想撮合赵普和公孙的事情跟小梁说了。小梁子向来小四子说什么他就是什么，于是就也帮着想起了主意。 哎呀，景儿，展大哥的意思是让问问红姨还有顺其自然，那找自然自然是去吃烤肉了。然后红姨说英雄救美，会不会是说带你爹去吃烤肉，然后发生什么危险让师父去英雄救美？ 小四子皱着眉头，觉得应该是这么解释，不过嘛，他又有些困惑。 吃烤肉能有什么危险？被肉噎住吗？ 会不会和孜然有关系啊？难道是多放孜然？ 九九在金庭馆驿哦，金庭馆驿怎么走啊？ 这时不远处的九曲桥上，南宫季走过，萧良机灵趴在栏杆上就对南宫季招手。 南宫叔叔。 哼，你俩怎么在这儿？吃过饭了没？ 还没呢，南宫叔叔。金庭馆驿在哪儿？ 金庭馆驿怎么说呢，倒是不远。 那馆驿附近有没有吃烤肉的地方？ 哦，你们想去福满居吃烤肉吧？ 小四子和萧良倒是之前听展昭说起过，福满居的烤肉特别好吃，门口还有烤串卖，风味独特。 福满居就在金庭馆驿附近啊，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天意？ 是啊，福满居斜对门有个大酒楼望江楼，望江楼后头就是金庭馆驿，不过馆驿很大，而且不能随便进的。 哦， 小四子和萧良点头。说话间，公孙已经提着药箱子出来了，跟南宫点头打了个招呼，南宫继续办自己的事情去了。公孙带着两个小孩出宫，再看看时辰，差不多到了吃中午饭的点了。 小四子，小梁子，咱们中午饭是在外头吃还是回开封府吃？ 外头。 那你俩想去哪吃啊？ 福满居。 福满居就是之前展昭介绍吃烤肉的那家呀，在金庭馆驿附近呢。 说起来，公孙也有些在意那个回鹘使节团的事情，赵普应该就在金庭馆驿附近监视，不如去看看。想到这里，公孙拍了拍两人的脑。 好吧，就去福满居。要不要找展昭和白玉堂一起去？ 不要。 小四子和萧良再一次异口同声，两人心说有展昭和白玉堂在，还有赵普英雄救美的机会吗？公孙不解地看着两人，心说今儿个怎么了？萧良暂且不说，小四子是时时刻刻都喜欢黏着人又喜欢热闹，今天竟然不要猫猫和白白。不过公孙也没细想，带着两人往福满居去了。开封城城门附近，展昭打发走了一个地痞，垂头丧气的到茶摊边坐下。白玉堂给他倒了杯茶，他俩一早上 几乎将开封城里所有有门路知道消息的地痞乞丐二流子全部找了一遍，可奇怪的是，谁都不知道宫里有小太监溜出来。 这小东子还挺神通广大呀，竟然从守卫森严的宫里逃了出来，还消失不见了。 展昭不满地喝了口茶，伸手摸了摸肚子，抬头望天，饭点了。白玉堂熟练掌握展昭习性，知道这猫是饿了，于是就问他：“ 吃饭去吗？”“ 好啊。”“不如去福满居吃烤肉。”“ 你想去金庭馆驿附近转转？”“ 总觉那个回鹘来使很可疑。” 白玉堂欣然同意，和展昭一起出了茶摊。没走几步，迎面碰上两人，就见殷侯拽着天尊往前走，天尊在那儿碎碎念：“ 那我要去古玩铺子。”“ 那都是假货。” 殷侯十分无奈，一眼看到白玉堂和展昭了，伸手将天尊推给了白玉堂：“ 你给我自己管住，我每天跟带孩子似的，烦死了。” 白玉堂无奈看着天尊，天尊斜着眼睛瞧殷侯，自言自语：“ 以后不跟你讲八卦了， 吃烤肉去吧。” 展昭拽着天尊和殷侯的袖子又往前带两人。走了一阵子，众人又碰到了闲逛的林业火和素清，安排完了守卫，去金庭馆驿找赵普的邹良和龙桥广，以及看书看得头晕眼花，准备出来透透气的庞玉和包岩。于是众人一起相约去福满居吃烤肉。本来只是碰巧去吃一顿烤肉，万没想到众人会目睹一出精彩绝伦的英雄救美大戏。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